右， 即生乐坛谢安琪，热闹乐坛。 等咗好耐咯， 多谢你啊，家姐。 多谢谢安琪啊，好有信心咁将佢最新嘅广东歌咧摆喺我哋叱咤乐坛，仲要亲自咧攞上嚟同我哋一齐听。多谢你啊 ，K。 多谢你啊，呢几日听到好多预告啊。 系啊，嗱、 啊， 呢、這个预告我哋听到少少啦，我亦都系得到30秒嘅啫。但系嗰种澎湃嘅感觉咧系翻嚟嘅，正如我个 promo， 相信你都有听过啦。嗰、那个宣传声带我就话、啊，其实唱国语歌嘅你咧，嗰种温柔啊，嗰种细腻咧出晒嚟噶啦。但系我哋犹记得你嘅广东歌系可以高举旗帜呐喊得好犀利噶嘛，系咪先？咁我好想知道，我哋唔讲我哋自己各自嘅感受先，或者你收到 demo 嘅时候，或者其实个 demo 你自己写噶啦吓。网上面应该好多人喺度估紧啊、等紧啊、谈论紧啊。你睇到嘅 comment 系有咩感觉呢？ 我未睇噶， 未睇， 我完全未睇噶，系啊。咁都因为呢只歌首先系我自己写嘅，咁就。好多好多嘢，我自己好知道点解咁做啊嘛，即系或者我想要啲乜嘢，其实呢只歌呈现咗我想表达嘅嘢嘅，咁所以我就暂时未啊，未睇大家觉得点样，同埋其实未正式出街噶嘛， 净系嗰少少啫。但我睇到一个好有趣嘅 comment，which 我都觉得系 系咩嚟嘅， 值得攞嚟讲下。大家好兴奋啦，期待哇耶，终于等到啦，仲要佢自己写啊咁样啦，期待咁样啦。同埋通常系啲表情符号啦，有一个咧就话 indie 啊 ，indie 嘅 K come back 咁样。 我从来都 indie 噶。我几时唔 indie 过咧？真系 你有试过好大 level 嘅、 我都用 indie 嘅心态去 yes. 做自己嘅嘢。 其实咧，我都好想问阿 K 啦，我哋正式进入呢一首广东歌，或者喺你创作嘅过程入边啦。正如我头先所讲啊，国语歌嘅可以系一个你，广东歌嘅亦都可以系一个你，而且今次系自己写，自己喺开广东歌 project 嘅时候咧，其实个脑海有冇一啲定位，甚至一啲设定系俾谢安琪？ 冇好难噶、嗯，自己谂，我想做一个点样嘅自己咁样。 好嘅， 因为好虚幻嘅。 唔系，但系国语歌有噶嘛？啲制作人一定系打造一个点样嘅自己。 系好多啲文案好厉害噶。 Yes。 可能广东碟咧，真系有一种好自然呼吸嘅感觉，即系中意讲乜就讲乜咁样咧，即系同埋。嗰种信心啊，即系你会觉得呢种语系啦，呢个环境啦，呢度嘅题材啦，所有嘢系我好近啊嘛，即系好似真系我自己，你搣我流出嚟就系咁啊，咁所以 我唔使假装， 我唔 使谂 得咁辛苦，究竟有啲乜嘢系方便沟通嘅咧，或者点样？即系有好多嘢系好直接啊。好手到拿来咁咯，好舒服嘅，真系好开心嘅做呢只碟。 喂，咁但系你自己作歌嘅历史入边咧，应该都系寥寥可数嗰几 得几只噶咋？ 对上国语 专辑， 嗱，对上国语专辑有嘅，到南边走走，系咪因为嗰一首之后就觉得，咦，其实我得过写歌，不如嚟紧广东碟同阿周慕言讲，俾晒我啊！ 我其实写歌系得噶，我特登产量咁少去 keep 住嗰个珍贵嘅程度，同石油一样嘅啫嘛。你以为好少咩？ 唔系等人去， 系特登少啲。 等人去开采啊！喂，咁你作歌嗰个灵感啊，或者系咪真系自上次开始就觉得我要写歌，定系因为啲乜嘢原因？ 我中意写歌嘅，其实不过我好少咧，我好应该咁讲，好多短嘅 motif 啊，有时候可能一啲感受啊，咁可能一两句人哋嘅说话，咁我就。有一啲短嘅 melody， 我会录咗喺电话度，或者弹咗喺度啊咁咯。其实好多噶，依近咁多年嚟积咗好多，我又冇改名咧，我自己揾唔翻系咩嚟嘅。有时有啲可能系就咁翻 Miri 度咁样又一隻咁样咯。咁啊，我发现好多作曲人都系咁噶，阿 Cushion 都系咁嘅。咁有啲有时间嘅话可以 develop 咯。咁啱、今次呢只咧系得意嘅，一气呵成嘅，即系有一日下昼。好似放假嘅，好似系都得闲咁啊。其实呢只歌我本来写俾另一个人嘅，有一个人话不如你写只歌俾我啊。咁我唔讲系边个啦。 咁大胆啊！ 系啊，有一个人好有型嘅人嚟嘅，佢、 okay. 有一日同我讲，你可唔可以写只歌俾我？吓、啊， 你问我攞歌咁得意嘅，佢系啊，我想你写歌俾我咁，咁我写咗呢只歌之后咧，我有俾佢听噶，佢好好、啊、喎，真系好好、啊、喎，咁佢想用嘅，跟住后屘我同公司话、啊，我写咗只歌俾呢个朋友咁样啦，跟住公司听完之后话，点解你唔自己用嘅？呢、這个歌几好、啊，咁我跟住谂下系、啊，其实我新碟用得着呢只歌嘅、啊，咁我就同佢讲，不如我试下写另一只再俾你啊，咁样啦，咁啊后会有期，吓。咁啊，翻嚟我就攞翻呢只歌翻嚟啦。 所以嚴格嚟講，呢首歌唔係為謝安琪度身訂做嘅， 我 係為人哋度身訂做。 有型嘅人寫，所以有型嘅呢只歌，佢嘅起點 自己啱著我件衫搞掂。 係啊，好奇怪啊呢件事， 寫咗出嚟啦。公司啊都話喂，做咩唔自己用啊咁樣？咁即係原本係寫俾人，開頭諗嗰樣嘢，可能到現在出嚟嗰樣嘢會有唔同嘅喎。 初头呢件事咧，系佢有俾少少概念我嘅。佢话佢未试过有一啲歌系好动感嘅。佢话佢想呢只歌系可以展露一个唔同嘅佢。所以其实佢嘅歌系冇咁样嘅。 即系佢系走慢歌路线嘅。 系、 這、 啊、 個， 我死都唔会讲佢系边个噶咯。等你哋全部人谂爆佢。咁啊，总之系 贴士方面都唔俾， 唔 会 嘅。总之系。佢最初佢就话哦咁好、啊，咁我谂一啲同你完全真系冇谂过摆喺你身上嘅嘢，咁、我就谂咗一样嘢好得意嘅就系、是，我想一人都有一个 rock star moment。其实我都系嘅，即系我觉得有我有几个方面，我可以唱一啲好 soft 嘅歌啊，好即系治愈嘅歌啊，但系我都有好好力竭声嘶嘅一面啊，咁样。咁但系呢个朋友我好少见佢力竭声嘶嘅，咁所以我就谂啊，我想有一样嘢系好似任何一个人其实都有佢 rocker 嘅一面嘅，即系唔系讲紧你真系要画黑眼线啊出嚟嗰啲，唔系咁嘅，即系其实每个人心底都有啲嘢系可以燃烧你嘅，可以点着你嘅， 咁即系嗰把火其实随时可以挞着嘅。 我系由呢一个感觉去写嘅咯。 我好有兴趣知道，当然你唔会讲佢系边个啦， 我唔会讲嘅。 我唔系想知嗰个人系边个啊？呢个人凭乜嘢 会叫我写？ 系啦，仲要系发掘 收到佢呢个邀请，我都觉得。 仲要佢系凭乜嘢要你唔单止去写一首，譬如你自己用开嘅歌， 系 要发掘佢嘅另一面。 因为好多人都会 through 我揾张继聪或者揾周柏言或者 Cousin 写歌噶。佢揾我都有嘅 所以呢可唔可以得閒幫我哋問下，我最多唔知佢係邊個，問下啊究竟佢憑乜嘢覺得謝安琪寫到一首可以發掘佢另一面嘅歌呢， 係囉。 咁當然呢個亦都係另一個間接啦，就變咗成為自己嘅廣東首支派台啦。除咗係謝安琪作曲之外呢，揾到小黑填詞，仲揾到高佬一齊合作。講講小黑份詞先啦。 呢份詞都我哋都頭check咗好耐嘅，因為佢 首先係有冇俾方向㗎？ 有嘅，我哋有傾嘅。首先佢問我碟嘅大體方向想點，我想我呢隻碟其實都可以講下嘅。其實呢隻碟入面，我想係一個近幾年嘅感受嘅一啲反應嚟嘅。 生活感受，對生活嘅感受， 生活感受。可能是在香港生活的感受又得，即是作为一个地球人生活又得的一些感受啦，即是不一定要有很犀利的理论在里面的，我想是真挚的感受就得了。咁另外就是亦都不需要很针对性的。可 以即不是批判的。 是啦是啦，你不用一见到我就想要讲啲好行的嘢嘅。咁我就即是呢啲方向咯，咁我同佢讲已经做咗嘅歌，大致上有啲乜嘢，咁我俾佢讲咗俾佢知有啲乜嘢题材，咁佢就其实佢都反复咗几次之后，我哋喐过几次之后，佢先至落实写呢一个关于二元对立嘅题材，关于道德经嘅一啲中心思想咁。 小黑咧就同张继聪有好多嘅合作啦，或者佢哋写二元甚至 New Age 嘅嘢系好多啦。咁今次系唔系都有关联嘅一啲东西，定系撇开咗？ 我识佢先嘅，我要重申一点。即系个个都以为系咪 系张继聪介绍啊？ 张继聪介绍俾我识嘅，佢唔可以邀呢个工嘅。其实我系好中意睇小黑嘅作品，一直都咁就我哋系好骑呢嘅，系有一次一起去参加一个环保嘅活动，我哋都系评判。 咁去欣赏一下一啲学生咧，佢提出嘅一啲点样成个社会一起做环保嘅建议。咁我哋评即系评审佢哋边一啲建议好有建设性咁，大家坐咗喺度冇讲嘢嘅。好犀利嘅嗰个活动就系，几个评委喺度，大家坐喺度，我谂有两三个钟咁，冇讲过嘢，大家喺度比分咁样，我系咁样识佢嘅。 嗯， 咁当然之前已经即系久仰大名啦，咁 啊，经常睇佢嘅作品 啦。系啦，咁就因为咁认识咗，好好想合作噶啦，一直都。咁啊，估唔到即系张继聪就行动派个人。佢就搶先一步咁樣就合作咗先， 一次又一次， 仲要俾佢認咗，好似佢專利咁樣而家。几激气， 心不忿。系啦，喂，咁今次嘅合作咧，就讲咗议员对立啦。议员对立入边咧，我哋可以阵间再讲下，譬如点样去睇胜负啊，或者系咪一定要有黑同埋白啊嗰样嘢？我好想知道，呢一份词触动到你，或者真系可以帮你表达你头先想讲嗰样嘢，生活嘅感受喺边一方面？除咗我哋掉咗四个字出嚟，议员对立之外，你喺生活上面？面对紧一啲乜嘢，或者有啲咩嘅感觉，觉得哇呢份词可以表达到我想讲嘅嘢，嗰种例子系咩呢？ 其实我谂好多噶，我哋个个人都摆脱唔到一样嘢，系每一日都透过比较，去建立价值观嘅。其实譬如你点知一样嘢叫做多，边样嘢叫少呢？就是有得睇，有一嚿系叫多，有一样系少。你睇到你就知道，哦，咁样十几个叫多，得翻两个叫少啦。咁系真系有实体， 有量化嘅。 系啦，你有得比较，的确系嘅。咁但系比较唔系一样差嘅嘢嚟嘅。其实比较唔一定系一样好负面、令人伤感或者令到一啲人受害嘅，反而系你点样睇比较出嚟嘅结果。即系譬如好啊，我两个人咁，我同隔篱一位朋友咁啊，哦，你就系肥，佢就系瘦咁样。其实肥同瘦唔需要伤心或者太开心噶。咁可能有啲地方系即系肥系价值观系好嘅，有啲地方系瘦系叫做好肉酸嘅。咁唔知啦，咁呢啲啦。咁当中我哋觉得，其实透过比较去建立呢个世界是无可避免的，是避免不到的，我们是每一天都是这样做的。但是我们有选择的，我们可以，我们改变不到这些标准，不过我们的心态可以想想，肥和瘦不代表它是好一点，它是差一点，或者是不是我们都 miss 了一件事，是不是健康重要一点，其实就是透过比较，有时候你以为比较完很清楚，看到高低，其实看不到，反而你会错失了重要的重点。其实是大家斗瘦或者斗肥那又怎样呢？其实最重要是健康啫。 有时候我觉得这些的量化呢，或者这些怎样去衡量多和少呢，是令到个世界呢直接而简单，不过是不必要的简单，就是哦，那你不好咯，那你差咯，那你都拿不到第一。咁 已经 完，系啦，咁已经完咗件事。但其实背后有好多嘢噶嘛，譬如你头先举个例子，咁个健康点先？你减肥减到咁，但系其实你命仔唔 系 好长嘅啫，咁样好似突然间咧，将件事好快已经立论啦，跟住就去批判啦，跟住就去 comment 啦，跟住咧就批斗啦，咁样即系可能透过再深层次或者叫做多角度啲， 冇错， 去睇事物嘅时候就多咗一份尊重，甚至多咗一啲嘅思考喺入边啦。 呢个都是引申自即系早几年我哋都试过讲 binary， 即系都系即系二元性嘅一啲讨论啦。即系嗰只碟，譬如喜帖街嗰只碟，都讲咗好多关于价值观嘅嘢。跟住小黑就觉得，其实过咗几年啦，你个人生而家再睇翻即系二元系会好唔同。 嗯， 系啊，以前我都会觉得系啊，其实二元即系好坏对比，或者多过一个角度去睇一件事。嘿，我嗰一刻就好似一只马骝咁样，突然间发现，叮，个世界就系咁样，即系发现咗。好啦，跟住当你发现咗之后，喺呢个环境里面，你再思考，经过呢几年，你会发现啊，系，其实初初我会觉得，诶，唔好比较啦，比咩较啫？比较唔好嘅咁。跟住过咗几年之后，其实比较系避免唔到嘅。避免唔到之后，你可以再谂。咁喺呢一个角度，你又谂到啲咩咧？咁所以呢个其实，二元对立呢个 concept 咧，有好多人一听就以为，哦，二元对立，仲唔系撞到砰砰声系唔好嘅嘢？其实唔系嘅。即系二元嘅意思，所有嘢都系可能系各取两种不同或者极端，但系其实唔系大家冲突嘅，唔系大家去一定要比拼嘅，反而系大家系互相依靠而成立嘅。我系因为你，我先成立，我叫做哦，原来我咁样叫做矮咁样嘅， 你咁样叫高，但系咁唔代表 你就好 好啲嘅，唔需要嘅，其实唔需要咁样分，你咁样叫好，我咁叫差。 而呢个世界正正就系有咁多样嘢，不同嘅嘢共存，其实先至可以成立得到， 先至精彩丰富。 我见到咧，你喺社交平台度咧都叫人哋去估啦，因为我哋出咗宣传声带咧，就仅仅系俾大家听到最后一句歌词嘅。咁你哋掉最后一句歌词俾我哋，肯定系有意思嘅。咁你要解说一下最后呢一句歌词啦。不改进，准改进心态。 系啊，不改标准，改变心态啊，仲要跟一个吓咁样， 好难读啊嗰句吓。 咁系其实真系你改唔到呢个世间嘅标准，或者你改变唔到呢个世间意愿嘅呢一个对立面，你改变唔到嘅，你改变唔到呢个比较嘅，但系你可以改变你嘅心态，点、 yes. 样去睇每一件事。好好好得意嘅，我觉得只要你真系识得行去呢一度咧，个世界又真系唔同嘅。个世界系啊，原来乜嘢都可以摆埋一齐，原来摆埋一齐好啲添，即系唔系要互相消灭嘅。如果呢个世界得翻一种、一种嘢， 全部净系得瘦嘅， 好唔好咧？咁样 咁全部都系得瘦嘅， 即系好极端咁。 系啊，你喺中间其实都揾到少少肥 嘅，其实好唔好咧？ 其实都系心态，你自己去调节自己啦。咁所以呢首歌咧就叫做《势不两立》， 势 不两立啊，唔系势不两立啊，系势不两立。 我容易谂起势不低头， 冇错。郑少秋就行出嚟啦。咁除咗小黑嘅歌词之外咧，就揾到高佬，亦都系第一次同高佬合作， 好开心噶。 我好想知道一样嘢咧，就系你。想咗写呢一样嘢，或者你有咗个旋律，甚至有埋小黑嘅歌词之后，先谂翻起，哇！高佬嗰首吉他射出嚟咧，就啱晒啦。 你一谂起高佬，就真系太有型啦！即系我一接手，即系想开始做呢只歌嘅时候，我就觉得其实好怀念咧啲歌咧，中间系有一段咧，即系你哇好中意嘅吉他 solo， 因为咧我个人其实好怕丑嘅，我好即系遇到啲好令我最深嘅嘢咧，即系令到我觉得哇嗰种咧，我好怕表现同俾人睇，即系迷醉咗嗰个样咧，好惊俾人见到，即系譬如平日嗰啲呼吁咧，即系。今日圣诞节，我哋一齐嚟嗨翻晚嗰啲咧，我好难讲噶，我讲唔到嗰个神水，我好惊噶，我成日讲到 有字， 好似大减价嗰啲， 系啦，即系有字眼反而唔得啊，系嘛？ 唔得噶，我好 怕，有表情你就冇问题啦。 好害羞呢啲，表露出嗰种呀嗰啲咧，好怕噶。咁咧，但系我冇办法，我真系好想呢只歌里边真系有个咁样嘅吉他 solo。咁我就从吉他嗰度揾我嘅合作伙伴，我第一个就谂高佬，因为。我嘅最近身嘅朋友呢，以 rocker 形式生活都好彻底嘅呢，其实高佬真係其中一人嚟嘅。 由佢条眼线 开始。係啦，好太有型啦嘛，个人大佬。咁同埋我認识咗佢好耐啦，我哋大家互相好欣赏对方支持。但 係 真 係 未 合 作 过。 咁样真係好虚伪㗎嘛，个人。係咪先，你要行动证明嗰种欣赏。所以我決定。 咁佢冇追索返你之前做乜你一早唔搵我咁样咩， 卒之有一个机会，你睇下等到我自己作啊先至搵你，几隆重啊。咁我呢个歌卒之同佢合作好开心啊，因为佢一听到呢佢好多 ideas， 哇呢又正喎，即係佢即刻諗咗好多嘢，然後我同佢講中間嗰個 music break 要 extend 好長，長到係你真係迷醉嘅，我要有咁嘅嘢咁，然後我哋諗揾邊一個吉他手去做呢一條吉他 solo， 咁揾咗一個我喺美國翻嚟嘅朋友叫崔展，咁佢中間其實嗰段吉他 solo 就係佢幫我哋射出，中間都仲有好多，有啲係高佬彈 嘅。OK， 咁可唔可以介紹呢位朋友啊？ 崔展係啊，其實我識咗佢好多年啦，反而佢好細個咧已經好有天分。即係佢真係自學嗰啲天才，然之後佢就正式真係去美國讀吉他，學埋編曲啊，讀音樂啊咁，然後啱啱翻咗嚟香港。我揾佢嗰時就係佢啱啱翻咗嚟幾日嘅啫，佢都好開心咯。佢話：哇，我估唔到啊！我翻嚟香港第一個 job 就係你啊！咁啊，都好開心。而家即係中間嗰段 solo， 我係中意得好緊要嘅，即係。你哋如果见我以后表演呢只歌咧，我现场可能会 一定揾佢， 我会呆咗噶。 你就 系 头先嗰啲表情出晒 啦。系啦，我可能忍唔到咧，我喺台上边会做咗呢啲失礼嘢噶。我直头中意到嗰个吉他，我平日中意嘅吉他，我会唱出嚟噶嘛。即系我而家系每一次自己听只歌，自己喺度唱咧。 好过分嘅，我唔想咁样。 你唔好话我话你， 我忍唔到。 你千祈唔好俾人影到啊！呢啲表情 好过分，所以呢只歌我都好担心现场演出，我可以点算？我拧住面， 要听啦，要听啦。而家我哋首播，听完 聽 我哋再讲啊。 我应该会唱噶吓。 好，咦，我推定麦俾你啊。广东作品，谢安琪自己写嘅《势不两立》。满足一众的 K 迷啦， 多谢你啊！ 阿 K 自己都好满足啦， 好满足噶。 因为有少少系唔记得咗呢个嘅你啊，因为之前你系咁出国语碟啦，你国语碟嗰个形象，系嗰种女人味啊，嗰种眼泪啊，系好成功地打进咗乐迷嘅心坎啊！ 谢谢， 有你。咁人有好多面嘅，咁原来对上一张嘅广东专辑大碟咧，已经系2011年10月嘅事啦。 系噶，好耐啦，真系。 系啊，原来咁耐咯。 咁嚟緊嘅計劃係點樣呢？ 呢個點我諗暑假前我又講呢啲，佢哋又鬧我噶啦。佢哋話又褪咗，咁啊係咁鬧我，係嘅係嘅，即係耐嘅。不過每隻歌都真係好似呢隻咁啦。我哋因為有三個監製嘅關係啦，咁啊高佬啦、我啦同埋 cousin 啦。 我點解要揾埋 cousin 一齊嚟咧？我想其實我好欣賞 cousin 嘅 judgement 嘅。即係無論喺編曲上，有好多嘢嘅好細微嘅 sense 嗰度，好佢好細心。咁所以呢只歌咧 mixing， 我真係要喺度衷心多謝我哋嘅即係 engineer So Long。唉，唔知 mix 咗幾多個 version 出嚟啊！差唔多每一日我哋都打去講啲嘢啊，跟住又改，跟住就係用日期嚟睇嗰件事咧，都有無限咁多個日期，仲要有時一個日期入邊改咗三次咁啊！有好多嘢都係好 fine tune 做咗好多次。变咗系真系辛苦佢嘅，佢都但系佢仍然笑住嘅，即系我都好多谢佢。咁成件事好似呢只歌咁啦，其实制作咗好好耐，真系好耐，即系由筹备啊，真系等份词啊，到我哋编好啊，唱完之后 mixing 啊，我谂几个月啊，做一首歌，即系 只歌 系啊，摊住咁做啦。当然中间我又走咗去啊，咁啊，咁所以每只歌我哋都。都差不多咯，即系唔会话每只歌做几个月嘅，但系系因为咁嘅原因咯。我哋呢只碟系做咗好耐。 咁而家其他嘅歌曲嘅进度 七七八八啦， 七七八八啦，好啦，但系唔讲实个日期俾大家听。 唔好啊，我有惊出，一阵间出唔到呢个门口啊！我而家好担心我自己安全啊！ 听住呢首听先啦，好耐冇。聽翻呢一種力量， 我頭先唱唔到啊！嗰個吉他 solo 咧，因為佢初頭嗰度你唱到嘅，但係到嗰啲16同埋32嗰啲， 喂， 唱 唔唱 live 嘅時候，你會唔會以一個 rocker 咁樣嘅裝扮出現咧？ 又唔使噶，喺啲心底里得噶啦。我好难想象我自己好 rock 咁样出嚟。 期望快睇到 live 演出呢一首《誓不两立》啊，好唔好啊？ 好， 多谢晒郑安琪，拜拜。